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节目还没有开始，我们甚至还没有出来跟大家 say hello。先送福利，这就是星期五的节奏。在2018年3月9日星期五，欢迎你来到娱乐最王牌。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艾科同学呢，现在正在火速为我们准备福利啊。然后呢，他现在正在搜集我们这两天呢一直这个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各位听友的手机号码。然后呢，陆续有些朋友收到通知，可以去观看我们送出的这个演出的门票啊，去观看这一部剧。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听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的门票两张。这部民族歌剧呢，是改编自吴秀波主演的同名热播电视剧，讲的是农科院的研究员马向阳下乡带领乡亲们一起去走上致富路的故事。全剧呢有6场戏，40多个唱段，由创作过《当兵的人》《一二三四歌》等歌曲的著名军旅作曲家臧云飞作曲，著名演员丁晓军和王传亮等领衔主演。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送出这个门票，最后两张，我们待会儿及时派送，赶紧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说话。 就是今天出了一个很大的麻烦和纰漏。 对，没有用，不能这么说，就是一些小小的惊喜或者是意外哈。 对，刚才我就看到一位老师拿着一盘光碟，就在那儿就渴望的在等待我。 你看，你这样说的话，我等于是拆穿了我善意的谎言。我说你在准备大家这个中奖的手机号码，实际上你去干嘛了呢？ 去 CD。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啊，一个 女 生在狂奔，然后呢就是跑向直播间的那个路上是什么样子的。 没有觉得今天天气真的是突然一下变得就是特别暖和，我觉得下午甚至觉得有点热了。 对 ， 而就像今天的天气就像这首歌曲一样，就是前面好像听起来有点平静，但是下午的时候一看阳光明媚， 对， 心情大好。 我在想说为什么这么热呢？一看，哎呀呵，原来是因为穿着羽绒服。没有哈， 穿太多 了。对，天气确实暖和了。其实我们开场呢，其实算是一个叫做什么？职场真人秀啊，对，就是一个职场新人啊，他在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他会怎么去处理？ 对， 比如说你有一个文件啊，本来是要今天交给你的老板的，可是你却把它忘在家里了，你会怎么选？ 对，那就 你看， 首先要承认错误嘛。 你就有两个选择，第一是飞快的、飞速的，然后冲回家或者冲回那个把文件落下的地方，然后去把它拿起来，然后赶紧冲过来。还有一种方式呢，直接坦白说我没带。 没带好像第二就有点那个什么于事无补的感觉。 对，其实我告诉你最好的一个方案是什么，好不好？ 现编是吗？ 我那个打电话给老板说，哎，老板你好，哎，这个我想清楚了，我觉得这家公司不太适合我。先下手为强，不然呢？ 后下手遭殃。 我们跟开玩笑啊，那么希望大家其实在脑补画面的时候也会觉得。我们是大家很亲近的人，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刚才艾克在狂奔的那个样子。 就生活当中处处充满了惊喜。 你自己或者你的朋友偶尔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嘛？啊，不管如何，在3月9号星期五的下班路上，我们希望你的心里面是这样的一个 sunny day。你知道今天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其实我也看到了 我们编辑其实也看到了。就一个同事啊，他发了一个朋友圈，这个同事是谁呢？就我们隔壁屋的那个路况信，不是路况信息啊，那个就是 为什么出来那声？ 他是声音应该是这样的，路况信息 啊，郭伟， 哎，对，发了朋友圈说他妈妈把上次本命年穿的那个红袜子拆了，然后呢重新的去做成了一个笔筒套 啊， 但是就是他的妈妈真的是很有创意， 嗯， 对，然后呢他妈妈看到他的朋友圈之后说这算什么呀，于是他发现家里还有花盆套，然后这个杯子套，还有这个啊 有 毛衣针的那个筒套啊，然后那个就是有这个编的、织的啊、缝的， 反正就是家里他说能开口的物件全都有个罩。 哎，突然发现我们这话筒上面也有一个罩啊， 防喷罩。 所以说你说这个，其实我倒觉得有点感想，就是这个妈妈其实挺典型的，就是我们常说都有一种冷叫做你妈妈觉得你冷嘛， 就是一到冬天的时候就是一定要穿秋裤啊，怎么还不穿毛裤， 对，嗨， 那种感觉 啊。所以说很多人就晒啊，这个心灵手巧的妈妈编了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罩，电视机、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电视机得罩一罩吧，我也记得我们家哎，冰箱上面也得有一罩吧， 空调 吧， 对吧，还有拿那个蕾丝的那个套上的，还有什么花盆啊、饮水机啊、布艺沙发呀，等等等等，甚至是马桶盖都有、 那么问题来了，你们家有哪一件家具是得到过妈妈亲手编织的温暖呢、我们就借着他这个朋友圈可以聊一聊我们自己的话题。 比如说就依稀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每天上学的时候都要带一个水杯，水杯上就有一个套， 哟呵，对，哎，就是我以前想到我们有桌套 有， 哎，课桌上面得有，就是装一个罩哈。 对，还有一个笔帽上面有那种很多小女生喜欢买的那种毛线套。 嗯，有空跟我们聊天，找到白洁 FM， 阳泉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还得说当年有一个同学给老师的黑板擦编了一个套， 还挺有爱心的，就是每天老师看到之后会心里一阵暖意吧。 老师说这个有必要吗？小鱼儿说我们家里所有的脚上面都会有一个罩，妈妈编的那个毛毛鞋每年都能换一茬儿 啊，就突然让我想到很多家里面养小宠物的朋友，就是有那些妈妈就会给小宠物编一个鞋呀、之类的。 哦，嗨嗨，吓我一跳，我还说给小狗的脑袋上也套一个罩了。City Lights， 这是这首歌的名字。好，我们继续要来推荐一下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3月8号到9号，其实就是昨天和今天都会在北京保利剧院来上演了哈。 这是继《小二黑》结婚之后呢，又一部久违的民族喜歌剧了。这两天我们也在滚动和大家说这部喜歌剧。 没错， 这部歌剧呢是由青岛歌舞剧院主演，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剧团团长黄定山担任总导演。以及还有我们经常提到的著名音乐制作人，还有军旅作曲家臧云飞老师作曲，还有京剧演员丁晓军老师领衔主演。 是，这其实也是他们的这个合作的之后的又一次的一个继续的合作啊，因为之前有这个《天下相亲》和《中国新时代》就有这个成功案例了。那这一次的《马向阳下乡记》呢，也是在他们合作之后呢又一次的成功的一个尝试。2017年由臧云飞作曲、丁晓军演唱的歌曲《天下相亲》，当时曾经就拿到这个中宣部的五一工程奖嘛。 而他们合作的那首叫做《中国新时代》，也是目前流行度最广的一首歌唱新时代的歌曲。 对，也向大家推荐一下，叫《中国新时代》。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王牌推荐。 好，刚才王牌推荐已经推荐了这个民族喜歌剧《马向阳下乡记》，那接下来要推荐一个演唱会给大家哈。 当当，王力宏《龙的传人》2060巡回演唱会呢，将在4月13号和14号在五棵松体育馆举行。 北京站的演出也是力宏最新巡演的第一站。这一次呢，他将会带着岁末年初刚刚发行的新的专辑 AII 全开启他这个全新的巡演啊。 结合了新专辑的一些科技感还有智能主题，带来一场未来感十足的演唱会。 说到这儿，我们不妨来听一听吧，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 先来听这首原名主打歌曲 AII， 来自王力宏。 哎，听听看啊。 打了一秒让你产生了抗体，恭喜你得到永生，谁都想拥有最完美的情人，随时帮你面面前。爱只是一个字而已，但人类千秋我万代不明白，一直到现在，但 AI人工智能终于完善了爱情，但别挑战他下棋，全世界的问题不需再担心，他将会指明火星。爱只是一个字而已，但人类千秋我万代不明白，一直到现在，但 AI不明白，一直至现在，但 AI 能克服所有问题，感到的感觉 在哪里？到底到的放在哪里？到底到的放在哪里？到底到的放在哪里？到底到的放在哪里？到底到的放在哪里？到底到的放在哪里？到底到的放在哪里？ 现在我觉得很多人呢都在尝试这种未来感啊，包括之前我们推荐过来自郭顶的那个专辑《飞行器》的那个《执行周期》，啊，也是有科技感和未来感的。这次的王力宏的 AII 里面也会有一些未来感。嗯， 对，就刚才我们看了一下这个专辑的封面啊，就是他的王力宏的脸上还出现了一双这个机器人的手。嗯，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搜索一下。 你刚才关注的好像不是这个点吧？ 就是他怎么不老呢？ 哎啊，这事儿。得问一问王力宏自己，你为什么不老呢？ 对啊，眼角都看不出来还有一些皱纹之类的。 皱纹能让你看到吗？ 这 PS 技术太好， 这个只有我老婆可以看得到。你是看不到了啊。说到未来，其实今天漫威超级英雄电影黑豹会上映了。 嗯，这是漫威超级英雄宇宙中第一位黑人超级英雄。虽然说剧情方面比较套路化，但是在视觉效果上呢，这部电影有人说引入了一种很新鲜的非洲未来主义风格。 嗯，另外还有一个放浪新时代2018狂热飓风演唱会北京站周五周六周日在北展进行。他们其实是成立于2012年的一支日本的男子组合，成员的一共是七个人啊。当然其实也都是能歌善舞的那种，很有活力。 涙のように散りゆく中で夢みたいに君に出会えた奇跡愛し合って喧嘩していろんな壁二人で乗り越えて生まれ変わってもあなたのそばで花になろう泣き笑い起こる君の象徴をいずれ全てなくなるのならば二人の出会いにもっと感謝しようあの日あの時あの場所の奇跡はまた新しい奇跡を生むだろう愛することで強くなること信じることで乗り切れること君が残したものは今も胸にお腹が焼き失わずに幸せに俺巡り会えたこと俺の笑顔を取り戻せたことありがとう何の気持ちだけ進む道のり花びらのように散りゆく中で夢みたいに君に出会えた奇跡愛し合って喧嘩していろんな壁二人で乗り越えて生まれ変わってもあなたに会いたい花びらのように散ってゆくこと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20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如果想联络我们的话，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了，好吗？ 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下班路上，你们开心吗？ 刚才有句特别想哄小朋友，你们开心吗，小朋友们？ 没有 ，Happy Weekend。 对，周末到了，人的心里那个孩子好像突然又雀跃起来了。希望你们都有同样的感受，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傍晚黄昏之时，天生我材必有用， 才华有限公司， 对，好好发挥。 我们来自才华。

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五点到七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 你是谁？ 的来临，悄悄地释出暧昧的气息，在百口期盼的季节里，你清晰脱俗的有故事意义，在天南星高阳亮街好美丽，哦哦哦，好美丽。初夏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熟悉充斥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起身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贪恋的季节，在熟悉充斥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起身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贪恋的季节， 刚才有人唱歌，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有音效包哎。 哎，什么情况？哎， 别演了。 哇！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收听我们的下面一档节目《戏精的诞生》，好不好？海鱼恋，其实以前我录过这首歌，我有现场也唱过这首歌。 嗯。 突然现在发现，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感觉有点不太一样了。 怎么了？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唱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 嗯， 对。 然后现在唱的时候，就发现找不到当年的那种活跃的感觉。 不，就是那个时候唱的真的是《海鱼恋》。 嗯，现 在唱的是《山药恋》。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还是那种已经煮得很烂的山药啊，老山药。 我还没从山药当中醒过来。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啊。昨天是这个三八女人节，三八妇女节啊，然后呢，祝你妇女节快乐，好吗？ 是这样的吗？ 嗯，但是 说女生节嘛，都是 我跟你说这个措辞一定要表达清楚。 哎， 祝你节日快乐啊，或者祝你这个三八女人节快乐啊，之类的一些或者你自己的说法，但是千万不要说哎三八节快乐。 嗯，对， 不能说，更不能说三八快乐。 对， 哎，就是我觉得说出来，别人可能会有一些尬啊，尴尬。但是我不知道你昨天是怎么去度过的这个节日呢？ 就是和几个关系比较要好的女性朋友一起过了 Ladies Night， 哦， 庆祝了一下。我就发现女生很计较这个三八妇女节这几个字，就是我说，哎，祝大家三八妇女节快乐呀，大家说你自己去过妇女节吧。 明白了，就是你们几个就是女生们啊，女人们的咖啡，或者说是几个女生们一起度过的这个一个美好的夜晚。 嗯哼， 嗯，音效啊。好了，当然呢，其实我们要尊重女性，我们要这个去关爱女性啊，其实不应该只限于这一天。在花式献殷勤的同时，其实我们真心的希望说大家能够去尊重鼓励啊各位这个身边的女人们啊，这个女性们她去大胆追求自己的价值。所以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女性的故事，她就是伊莎贝拉·罗塞里尼。 对，你听这个名字 Rossellini， 这个姓氏就充满了意大利那种感觉。 Rossellini 你知道的， 卷舌音。 对，其实她应该是出生在意大利的，对不对？ 嗯，他的母亲呢是大名鼎鼎的好莱坞影星，叫做英格丽·宝曼。 哦，对，真是大名鼎鼎了。 嗯， 而其实他也继承了这个妈妈的美貌和天分。28岁那一年就误打误撞临时给朋友帮忙面试了一次啊，就是时尚杂志啊 Vogue 这个 model 哈，结果一试就登上了封面，就变成了时尚界的宠儿了。 嗯，接下来呢，他就先后上了22次杂志封面，而且只要有他的封面，就是这本杂志卖的会特别的好。他还代言了全球知名的很多化妆品品牌，当时据说是最贵的模特。 不知不觉之间呢，这个伊莎贝拉他已经43岁了，合作了14年的化妆品品牌突然呢就提出了解约，说哎呀，你看看你这年纪大了哈，化妆品广告呢其实要表现出的是女人的梦想而不是现实，怎么办？ 怎么办呢？就是在他这种人到中年的时候偶遇到这种不幸。而且我今天看了一篇报道，就是在他43岁的这一天，这一年不仅是这个广告商跟他解约之后，而且他还离婚了。 哦，所以他将会如何面对自己人生的突如其来的转折呢？他到底会如何去选择自己接下来的人生之路呢？请听下一期人物访谈。没有，我们稍后再来为大家来介绍后面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算是留个小悬念啊。 先来听这首来自陈粒的 Cosmos。 说这个伊莎贝拉在43岁的时候呢，自己的人生境遇突然遭遇了转折，曾经的风光一时，然后呢变成了南柯一梦啊。当然也不能这么说，其实因为他毕竟得到过，但是呢在人到中年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熟悉的时尚舞台或者时尚界开始跟他 say no， 说不好了。但这个时候会怎么办呢？无奈之下呢，他就去到了美国的长岛，买了一块地，然后呢做有机农场，而且还去念了一个研究生。 对，就是生活的自得其乐。而且我今天看到他那张照片，气色会特别的好。就转眼到了65岁，而这一年那家化妆品又突然找回来了。就对他说我们曾经犯了一个错误，现在希望能够改正一下。 对，然后伊莎贝拉就说不，你们这些人，我告诉你们，哎，没有，其实20年间，其实时尚界的观点变了嘛。之前我们 总是会说一句话，说女为悦己者容，而现在是什么呢、 女为悦己而容。 对，哎，化妆其实就是不再是为了去取悦别人了。 对， 对，而是取悦自己。就这样，曾经被解雇的伊莎贝拉呢，在65岁的时候又成了这家品牌的代言人。 那这个故事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第一，人不可能永远风光，对不对？ 嗯，还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人老未必猪黄，春蚕也有花开。 对，否极泰来，各种鸡汤往出灌吧。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啊，从女性的这个角度出发，就是在任何年龄段都可以发现自己独特的美。 对，就是一定要珍惜好当下，享受当下的这种 beautiful now。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哥。 然后呢，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模特嘛，哈 ，model 哈。那其实我们再来分享一位这个最近全球爆火，而且永远都不老的超级名模。 他就叫做 Shooter Grant，最近在 ins 上非常火。 对， 有人说他的面容零瑕疵，身材是超级完美的十一头身。 真的吗？我怎么没有看到？ 我今天还特意数了一下，我说是不是写错了？是九头身。 在哪里？这照片在哪里？ 在微博上。然后没想到他真的是十一头身 啊！ 就脖子以下全是腿。想象一下， 这不是妖怪吗？哎，葫芦娃有没有看过啊？有没有？哎，这其实我想说的是，在他的这个整个的时尚的装扮里面呢，你会觉得什么服装、化妆品呢，他其实都能穿出那种很高级的感觉。我们现在老说高级脸或者高级穿着，是说不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尴尬啊。 是， 像这个 Rihanna 啊，她的这个化妆品牌就发布过一款橘色的口红啊，就让这位 model 来代言，一下就火了。 对，因为橘色这款口红真的很难去驾驭。而在这位模特的 ins 上呢，我们就能看到她的自我介绍是这么写的 ：World's first digital supermodel，就是全球第一位数字超模。 这不是真的，对吗？ 对，就是别人刻画出来的，就是是由电脑虚拟出来的一个形象。 呵。其实是一个英国的摄影师，叫这个 詹姆斯威尔逊。 对，所以说我现在觉得说啊，这个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了，人工智能开始慢慢的就是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虚拟的 model， 让我们这些小短腿怎么办呢？Forgive me for staring, forgive me for breathing, we might not know why, we might not know how, but baby tonight we're beautiful now. 终于看到了你给我，就是你刚才我们描述的这个 model 的这个台北场 形象。 因为刚才说到前面说超级完美的十一头身什么的时候，我脑子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出现的是葫芦娃里面的蛇精， 一根烫伤七朵花吗？ 对，牛说一身油亮油亮的黑皮肤的时候，我完全脑子里那个时候是构架的是另外一个形象，所以没有听到。直到我看到你刚才给我看到的照片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可能确实不太容易把注意力放在什么美女啊这些身这个什么，我可能还是更倾向于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多想想学习的事情啊，去图书馆啊之类的。你干嘛 啊？啊，掩面而笑。 反正总之就是看不到，对不对啊？天也快黑了。哎，有人问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Beautiful Now， 来自 Z 的一首歌。 嗯， 希望就是各位的朋友能够享受当下，无论男生还是女生。 对，实在不行那打开一个音乐软件，然后来听音识曲搜一下，或者找到我们的歌单，你可以关注我们的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我们稍后会有自动回复哟。 对，接下来我们的今天的现金已经到了1300块，1300块还是1400块了？ 1300块，昨天我没来。 对，1300块。你知道昨天你没有来，人家说你们哈、就是说我和郭鹏、说你们两个男生是怀着深深的恶意来出题的。 为什么？咱题很难吗？ 就是觉得啊，今天给艾科放假了，但是放的有点心不甘情不愿，所以题也出难一点吧，哈哈哈哈。所以昨天我们连线了三位女生，全部挑战失败、而且他们还有跳一跳的机会，居然还是失败了。 什么叫跳一跳的机会？ 就是有一道题是可以你选择跳过的、对，是给女生的一个特权嘛。今天虽然没有这个特权了，但是题目也准备好了，请你听好，王牌新发现，稍后我们预热题的答案也在其中。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在刚刚结束的春节假期当中，旅行远足绝对是现代人的关键词。看万卷书，行万里路，也划入了越来越多人的愿望清单。最近呢，在众多旅行爱好者的口中，总会出现一个似曾相识却又不知何意的词组：人文旅行。那么行江海、蓝谷乡、按图索骥发现历史遗珠，是否算人文旅行呢？我们应该说是，或者也不是。人文旅行关键在于人文两个字，那么衬托与文化存在的同时，去粗取精就演变为了人文艺术。所以呢，在路途当中倘若能相会人文艺术，那才算是不虚此行的旅程吧。言归正传，在北京的五道营胡同里有一家北京人文艺术中心，深邃但却极具有温度。他们呢正在做的就是以人文为核心，探讨怎么和人发生更好的连接。这个是馆长在开幕时的一席话，这也深刻地从一个切面结构了解了人文艺术。相比较艺术区里林林总总的艺术馆，这里更致力于专注人文的艺术项目。在胡同内的艺术馆仍旧保持着四合院式的屋宇，却将一层地板做成玻璃，可以一览无余地直观楼下的展厅。多种的媒体艺术也在这里粉墨登场，从不虚席。其实呢，深谈旅行的意义也就是体会如此。我相信当你推开这间四合院的大门，穿过隐背墙这一刻，你会感觉到人文旅行其实就在身边。那么今天提到的北京人文艺术中心是在五道营胡同吗？Bigger than emotions and brighter than sunshine. Let me lay where I'm safe. I don't want to run anymore. And I don't want to be the secret you keep. I don't want to hide anymore. I want you. I choose you.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欢迎回来，我是白洁。 我是分分钟都需要你的爱科。 好好 好，怎么了这歌？ 你的意思就是大家一天24小时都听你，是不是？ 没有，就分钟就需要大家了。 啊，好，明白了。你把题再说一遍啊。 今天的问题呢非常简单，就是刚才提到的北京人文艺术中心是在五道营胡同吗？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被蓝天帮到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前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沿道放倒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醉，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 关注路况，目前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南三环分钟四桥到丰益桥东向西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星期五的下班路上，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不是，我是分分钟需要你的艾科吗？ 我是现在许愿池的希腊少女艾科。 我是分分钟在发钱的白杰。希望今天能够把钱发给你，你们要加油了。 昨晚的一座白色环形阶梯，当论正在游和仙女奇游鱼，趁闲下的少女听着 Git 旋律，在许愿池边把我丢失的担心，少女手中前方蜿蜒的孤寂，对着空气说起，他轻声下一句，远方少女跟他一样在犹豫，少女手中的硬币嵌入真理，她的表情像涟漪那么透明美丽，一她幻想的快乐永远无惧，只认这句她到底喜悦只认喜乐少女， 让你把问题再说一遍，毕竟我们今天会选的朋友会比较多，现在每天可能至少都会有两个朋友啊， 两到三位的朋友， 除非第一个朋友直接五题全答对把钱拿走， 是那我就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吧。今天问题特别简单，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北京人文艺术中心是在五道营胡同吗？是或者不是？一定要记得加手机号码呢。 这是我绝对不会在自己的车载 CD 里面听的歌，就是 这首歌吗？ 就是我一定我们下次可以做一个互动，你一定不会在你自己的就是手机或者说音乐播放器里面放什么歌，或者是你车里面放什么歌，我绝对不会选这首， 因为没有一颗少女心。 对，不然呢？啊，对 对 啊，我们接下来要来连线这位听友，不知道是不是也有一颗少女心啊？我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一位哈，来看看，嗨。请问 你好 哦，嗨，嗨， 这明显就不是有少女心的人。 喂，不是我， 是你是你是你是你，啊，没关系没关系，嗨嗨嗨，有点尴尬。 喂，你好， 哎，你好你好，怎么称呼你？ 我姓李。 小李啊，叫我看你的名字，我看一下啊。哦、啊，是哦、啊，先连的是这个哈、啊。 对， 李金飞，是吧？ 啊，对，这个之前我从长阳那个节目上现场见过你。 哦，就是我们曾经在现场活动当中见过，对不对？ 对，我就是长阳那个，长阳那什么的。 哎呀，行了，别，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这个再一次联络上了。我看一下，你是2017年2月份关注我们的，你的头像里面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躺在这游泳池海边还是什么，然后做出了一个 V 字形的手势， 很爱运动和健康。 对，是在海边。 好、啊，李金飞今天要加油了，好吗？ 哎，好嘞。 五道题，如果你全部答对呢，后面有1300块的现金红包。因为昨天的女性专场呢，大家全部挑战失败，奖金继续累积。 嗯， 希望你能够挑战成功啊！这个也帮我们很多的这个男同胞啊，来证明是不是我们在答题方面确实更胜一筹，好吗？ 嗯，好，谢， 加油！白给100块，正问正答 ，Ready Go。第一题。新西兰是一个风景如画的旅游胜地，请问新西兰的首都是奥克兰吗？ 不是。 哇，哎，很多人都会就第一印象觉得就应该是奥克兰，那是哪里？ 蒙的。 不是蒙的，这肯定不是这个，因为我忘了叫名了，但肯定不是这个名 啊。那行，不是是，你已经公布了哈。好，刚想蒙他一下子，好了。那我们抓紧时间，接下来我们请听第二题。 请听题，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登上月球时说，这是他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请问阿姆斯特朗是世界上第一位进入太空的人吗？ 是吗？ 不是。 答对了。那是原苏联的这个宇航员加加林。对哈。 对， 哇，厉害， 苏联的。 好，现在已经是两题了。接下来我们要问第三题。这题如果你再答对的话，就能拿走一半奖金了，对不对？ 对， 我现在比他还紧张。 1300块， 哎喂， 小树木， 哎喂， 哎喂，你好， 哎喂，我听不见啊，信号不好。 喂， 哎呦，信号不好啊，哎喂，我先挂了啊。 发现即将失联吗？ 不是，有点，现在胆战心惊。好，第三题，海市蜃楼是一种奇妙的自然现象，请问海市蜃楼的蜃本意是沙子的意思吗？三， 海市蜃楼蜃是沙的意思是吗？ 三。二， 不是， 什么不是，到底是不是？ 不是， 加油， 答对了， 厉害喽！ 哎，怎么的？怎么这个厉害了？这个三题答对了，你现在就可以这个做选择了， 选择 拿钱走人，或者 拿钱走人。 喂，哥们儿，你想想行不行？你好歹想 想。不是，因为我听你节目听了好。我是2016年听的，但是 这 感觉 这跟您哪年？您2006年开始听我节目，您也不能拿钱就走啊！您也不能，我想好了，我听了好多期，我觉得到这个时候一定见好就收，是吧？ 见好就收。 看这乐的，那是多少钱？1300块的一半应该是我看13块， 6毛9，13块6毛9。 恭喜你，你今天挑战成功了，所以我们也会。如你所愿，或者是也是有我们的承诺，那必须得把这钱送给他了。 是啊， 一半的这个二码你自己算一下吧，啊，1300，然后这个除以二，然后把那个二码的截图发给我们，好吗？ 哎，好，谢。 这么长时间，我们真的没有把这个钱发出去，你想累积了多长时间了？这已经，所以说他也是非常幸运，帮我们在周五的时候开了一个好头， 对， 结了一个好尾。 对，因为 啊，好吧，那今天的题目就到此结束了，因为他已经挑战成功了，算是哈。 那今天预热题的答案是。北京人文艺术中心是在五道营胡同吗？ 是。 你别说李金飞啊，虽然感觉看他的头像呢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小小的人儿那假不正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好像今天答题的时候感觉他是一个很聪明的，然后反应很快的，对，很果断。谢谢你李金飞，谢谢你，恭喜， 谢谢你们， 再见，拜拜， 再见。And just like every Ferris wheel stops turning in, oh, I guess we had an expiration date. So I won't say I love you, it's too late. Ooh. 么叫做天生我材必有用？ 嗯， 千金散尽还复来嘛。我跟你说，650，虽然我就这么送出去， 嗯， 我心里面一点都不难过，我不在乎， 是吗？ 我也不可能把这样子情绪挂在自己的脸上， 是放在歌里了 ，nervous。 我怎么可能会在意呢？我现在应该是，哎，云淡风轻的这个表情、 嗯、 啊，就算是一转身也深藏功与名的那种。哈，这650块钱送给我们这些亲爱的听友，这算什么？ 撒撒嘴啦。 那个李金飞啊，我告诉你啊，你地址在什么地方？你告诉我。你那个记者一定要发一个朋友圈，然后一定要好好的来说一说你参加我们的节目，而且你货真价实的，只是我们可能擦肩而过，在活动上见到我们，然后之前也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个普通听友，拿到这些。我们真心为你送出的这个现金红包， 对，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呢？或者说表示表示，对吧？ 对，就一定要发一下朋友圈，或者是告诉周围的一些朋友，我们这真是有效的。 对对对，发个朋友圈，然后把600块钱给我退回来，950就差不多得了，是吧？我是那种人，我不是那种人啊。反正我们已经答应好了。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还剩下50块钱是可以作为今天的小红包来送给大家的。 嗯， 所以今天我们分两组题目，就陆续派送。首先是音乐题，请各位做好准备，先添加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回来了，马上是我们今天的音乐题，所以呢，您可以做好准备来参与一下。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一定会准备好手机，然后先关注一下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然后迅速打开手机识别功能。 对，李金飞已经迅速把二维码的截图发来了， 好伤心。 他真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他是来抢钱的，拿钱就走。你看这么快就把二维码截图发过来了。 当然还是要祝你周五快乐了啊！这周五绝对要快乐。今天 我现在只担心一件事情，就是他待会儿我们等扫码成功之后，忽然突然发现李金飞的微信对我们显示说，您还不是对方的好友，哎，或者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拉黑了是吗？ 千万不要这样啊！好，加油。 嗯， 我再说就觉得好像我真的是送钱送的有点 难过哈。 对对对， 就还好还好啦，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 的，真的不是这样的，大方制作人。 好好好好，我再说半个小时就不说了好吗？这事儿不提了，好吧？来，我们请听音乐题，前奏的时间当中，请你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歌名啊。 嗯， 然后不用加手机号，直接发到白杰 FM 就好了。 我们先来听一下什么歌呢？ 越快发来的朋友越有机会。当然，如果你有网络延迟收听，我们也会适度的考虑。在后面相对长一点1分钟时间之内找一些朋友好吗？准备好3、2、1 Ready Go。 太简单了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还能再简单点吗？ 对啊，就在那个前奏的时候就已经提示各位了，犯的错。 这个我们考虑送给一个女生吧，因为昨天的这个女人节三位女生挑战失败了，他们都说我们是在报复，就是故意把题出得很难。 然后刚才我看到我朋友说，你看今天题目那么简单，昨天明显是报复。 所以优先考虑女生了，这个的小红包 抹去了所有，在这照亮的深秋，让朝阳北的风把最好的温度又细吹到冬，还迎着那一个人在远远的看着坐着，

欢迎回来，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下班快乐啊，或者说周五快乐啊，周末快乐、嗯。然后呢，刚才我们其实那个前奏的时间因为很短嘛，所以有的人可能，哎、嗯，这个 miss 掉错过了，可能就哎就听不太清楚。于是发我们刚才那首《北京 City》的歌名也有，发刚才这首我们俩的也有，还有一位最新发来微信的朋友特别可爱， 嗯， 他叫甜的啊，他的微信名叫甜的。直接呢发了一个发如雪，打了两个问号， 这纯属懵的。 发完之后马上自己过了几乎也就几秒钟又发来一个哭脸 是错过了什么？ 不是，他发完可能自己都觉得是不是发错了对，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 嗯，花田里犯的错。 对， 犯的什么错呢？ 这事儿我们不太清楚，但是这首歌的歌名就是 花田错。 说好过小天忘掉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 精髓 当时空成为拥有你唯一条件，我有罪。如果色的月结了霜的泪，我会记得这段岁月。 刚才答错了没关系，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一道题我们要提问的啊，所以我们还会送出小红包，请这一次大家要认真参与了啊！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嗯，想要跟今天其实备选的听友 Coco 和天小天说一声 sorry， 因为今天李叫什么？ 李先生， 对， 李金飞先生。 你说我刚把钱发给人家，我就忘了人叫什么，这是什么人？我这哎， 心太大了。 对，就是下次这个 Coco 和天小天，如果你们再发被我们看到，我们会优先的考虑哈、 作为我们的主选选手来选择。 对对对对对，好，我们因为还有一道题要问，也是回答是或不是就行了。 嗯哼，划重点了，请问洛阳有一座著名的白马寺，请问它是中国最早的寺庙吗？ 嗯，包括网络延迟收听的朋友在内，我们一共的这个有效的时间是一分钟，在这个时间之内回答是或不是才有用哦。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s,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 there, older than the trees.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all my memoriesGather round her, miner's lady, stranger to blue water, dark and dusty, painting on the sky, misty taste of moonshine.

国家大剧院版《军中女郎》3月14号到18号新春巨献，详询66550006655000。从石库门到天安门诗歌朗诵会日前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诗歌朗诵会的创意来自同名大型美术展。诗歌朗诵会分为9个章节，由著名作家孙勇编纂了富有激情的串联词，从上海建党、井冈烽火到缅怀英烈、早安共和国、历史抉择、新时代礼赞，以阶段性的快面结构，把革命先辈和文艺工作者们在漫长岁月里创作诗作、记录时代风云、挥洒笔墨、抒发壮志豪情的恢宏历程再一次呈现在大家面前。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关注路况，目前通惠河北路2环到3环间进出京双方向车多，京通快速出京方向四惠桥到远通桥车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周五快乐，周末快乐。3月9号，这样的一个时间，到了18:33:56了。在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音乐素描，相对走心的6:30的时间，之前呢，我们说一个小自动回复吧。大家你看也积极参与了我们这个红包的这个互动的游戏啊。也有些朋友已经收到了我们的回复，包括像小心灵感是不是已经选出来了？ 对，他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节目说，哎，不太会发这个9块9的二维码怎么办呢？ 对， 在收付款里面寻找一下哟。 对，选中的朋友，然后呢，收到回复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把二维码截图发给我们。 嗯。 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自动回复，在犹豫说今天再找一个什么合适的机会， 嗯， 把这张我其实自己并不太，接受的图片回复给大家。对，嗯， 因为这张图片你是觉得自己有点太过卖萌吗？ 对呀。你说这个年纪，我总觉得如果你卖萌的话呢，会有人说可耻啊，你不能这样。 但是我今天要有一个小秘密要和大家说，就是， 啊， 这张照片呢是很粉嫩粉嫩的女生系。 对，就是拍完之后我自己都有点挂不住，你知道吗？ 对， 我说怎么可以拍这样的照片啊？那大家听到后不要误会，不要往歪了想啊。嗯，这个就是一张很萌的照片，但是确实这个风格比较这个粉嫩少女系， 是不太符合你的这个气质和 人设定位，好像都不太相同。那就是我拍出来这个到底是不是要发给大家呢？ 想看吗？想看的话就回复18岁。 你想今天晚上少吃点吗？想的话请回复 18岁。 对， 到白金 FM 杨真白石的白人节第0节就可以收到一张图片的小惊喜哦。 对，重点其实是想让大家看看艾科啊，同时呢，希望大家有个好心情，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好了 weekend， 对，我们要进入今天的走心的这个6:30的时间了，对不对？ 嗯， 来到我们的音乐素描。希望看照片不会影响你们听歌的心情。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放送这首歌呢，是来自莫文蔚《Alive》，爱的自由式。 第一个故事来自于爱写故事的女主播，哎，这个适合你来讲好吗？ 她说，今天有个人和我说，工作辞了吧，我挣的钱够你花。我说，我喜欢的东西都很贵啊。他告诉我说，那就多挣钱呗。有那么一秒钟，也会被他的真诚所感动。但是现在已经不是20出头了。因为真诚被一个人打动，甚至会觉得现在两个人在一起，先考虑的是适合不适合，而不是爱不爱。 另外一位朋友叫深以为然，他说，我还是在等那个人，就像你丢掉的另一半一样，你见到他的那一瞬间，一切都已经被预设好，感情印象都已经储备到位了，只等你清楚那个天亮的开关。你说的每一句话他都懂得，你开的一个话题他就明白，你交代关键词他就能感应到方位，那真是一个盛大的奇迹。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已经遇见你了。好， 吧，就在此时华灯初上之时啊，这个城市要进入到夜晚的时候，来听莫文蔚带来的这首 Alive 爱的自由是 太多何必不必为你太多消息有太多的定律情怪逻辑有太多声音跳的小的外力却忘了也有即兴的权利用我的方式演我的故事不懂这风是云在高空呼吸激动的心是爱在悠扬呼吸微笑的眼是快乐在呼吸感觉好充实飞扬的美是演的惊叹句子我的衣服是我的随身喜剧心情纹理是我爱你的语气每一天有意需要谁来叫好梦是感情的不准往后掉只能往前跑下一秒就像预告出乎意料都猜不到也听不了有太多何必不必未必太多小心翼翼有太多的定律奇幻逻辑有太多生命道理下不为例却忘了也有即兴的权利珍惜嫌弃语气太多伟大主义有太多的挑剔不合逻辑有太多规律是你组成比例却忘了爱有即兴的权利用我的反思爱特别的你啊，我信我会做得好听起来有点骄傲但不想刻意渺小我会找得到不需要谁来讲好梦是单行道不准往后掉只能往前跑下一秒就像预告出乎意料都猜不到也听不了有太多的新鲜气运气太多伟大主义有太多的挑剔不留多辑有太多规律是你不成比例却忘了爱有即兴的权利爱特别的你最自由方式和你靠近有我的自由是有生一天的心像飞在大海里雨我想我再回不去没有你的日子生命要有你才会有我专注的表情有太多何必不必未必太多小心翼翼有太多的定律奇怪逻辑有太多心理条理下不为例却忘了也有即兴的权利有太多周期嫌弃预期太多伟大主义有太多的挑剔不留逻辑有太多规律是你组成比例却忘了爱有即兴的权利有太多何必不必未必太多小心翼翼有太多的定律奇怪逻辑有太多限制条理下不为例却忘了也有即兴的权利有太多周期嫌弃预期太多伟大主义有太多的挑剔有太多规律是你不知谜底却忘了爱有即兴的 话说也真的是有意思就是大家都在发十八岁有的人真的是为了想看到艾珂 啊 肯定不是为了看到我 因为太熟悉了是吧 对太熟了对 要记得首先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雷的杰然后回复的这个十八岁呢是文字十八岁 对大家不想看到我可能也是因为晚上想好好吃点了周末了嘛所以有人发十八岁发错了就是你刚刚说了啊应该是中文的啊十八岁这个 文字 对文字的不是那个阿拉伯数字的啊 但是今天大家如果看到白杰呢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他粉嘟嘟的 但是你知道刚才有同时有好几位朋友发来了对我们这张照片的形容四个字黑猫警长你说为什么呢我们也没有怎样啊后来才发现 他引用黑猫警长的一句歌词嘛、嗯、啊，那就是眼睛瞪得像铜铃。谢谢啊，谢谢，感谢大家。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主播私房歌， 来听听今天选择的什么歌。 主播私房歌， 嗯，好了，第一首先从艾克来推荐的开始好了。 好、 嗯、 今天推荐这首歌曲呢，就是直接可以听一下它的前奏，因为是一首非常熟悉的老歌，是来自伍思凯的寂寞公路。虽然说嗯，今天是周末，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人陪伴，我也不知道今天大家下班之后的安排是什么样的。 你知道这些事情干嘛？嗯，这些事情你知道干嘛又能怎样、 就是、如果没有人陪伴的话呢、嗯、就是现在此时此刻还好有我们陪伴你们，就是行驶在这条寂寞的公路上，来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其实也挺好的。 嗯，来听歌。 说好和你一起流浪，十月的我独自飞翔，窗外景物不断的变化，提醒我背叛的心慌。说好不让你再流泪，迷惑的我不知是错是对，下雪街头独自的行走，握不住一杯温热的咖啡。 New York, Dallas, Los Angeles, 寂寞公路每站都下雪，流失的梦，寂寞公路每寸都伤痛。 真的是跟我们很亲的人，所以有时候回复微信的时候会让我们会心一笑，嘴角上扬一些。不光是我们要逗你们，陪着你们，你们也在陪着我们嘛。胡静说公路不寂寞， 车这叫一个多呀。 就是嘛，高峰你开什么玩笑。寂寞公路，你六环以外都寂寞不了，我告诉你。 对，今天大家都是撒欢了，你知道吗？ Sunrise music heartbreaker。 夏莹说挺好啊，照片不粉嫩啊。有人说挺好，有人说哎，你们俩这拍的像雪村。我说雪村这个人我很久都没有听到了，或者说没有想到了。 关键你刚才说了一个动画片的人物， 光头强，对不对？ 对 啊，那嘎都是东北，能不能不要这样啊。 冷漠寂静点烟的手，寂寞高哪里是尽头。 听着这样的一首歌，我们调侃自己的照片这件事情， 条件点不太搭。 对，因为有人说哪里可以看到照片，其实我们很少就是老给大家发我们的照片，因为怕你们看多了腻歪。但是偶尔发一张，是因为今天被我的搭档要求说拍了这样一张粉嫩的照片，这是我平常绝对不会拍的城市的风格。 其实昨天我要是在的话，我一定会让你拍一张这样的照片，粉嫩嫩，所以今天就要补上一张。 你是说这张是补送的那个 补送 女人节的礼物吗？ 对啊， 啊，就是希望大家永远都是少女是吧？ 永远十八岁， 对、啊， 这也算是我们这个节目对大家最好的一个期待了。 十八岁是要发这个文字啊，文字版的十八岁，不是阿拉伯数字的那个十八啊，十八岁啊，然后就可以收到了。 对，还有人有朋友刚才回复一个那个内容说，哎，这张图片怎么有点像薛之谦？ 是被 P 歪了的，他说是被 P 歪了的薛之谦，好吗？ 啊，好的。 那是我们白给一百块那个海报，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我是被 P 歪的薛之谦，那你是被 P 成了的大张伟。开玩笑，开玩笑，这都是跟我们听众的友好的调侃啊。好，调侃时间结束，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推荐音乐的时间，那就是我们的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好了，主播私房歌，你继续来推荐歌曲好了。 今天推荐的第二首歌曲呢，前奏也是非常好听，叫做 Clouds， 就是有一种在云端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个旋律特别适合周五晚上享受和朋友们一起撒欢聚会的快乐时光。而且这首歌曲呢，就会尤其有很多朋友如果说关注它的歌词的话，会有一种一直不断的向上飞扬的感觉。来听。 There's no one there to care about me anymore, and I needed a way to climb and grab a hold of the edge. You were sitting there holding a rope, and we'll go up, up, up, but I'll fly a little higher. Go up in the clouds because the view's a little nicer up here.Chance. Be ready to live and it'll be ripped right out my hands. And maybe someday we'll take a little ride. Go up, up, up and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fine. We'll go up, up, up but I'll fly a little higher. Go up in the clouds because the view's a little nicer up here. 我们说了无数遍是那个大写的十八岁啊，不是阿拉伯数字十八岁啊。 嗯， 然后还是不停的有人发十这个阿拉伯数字的十八岁过来，是没有听清楚吗？ 啊、一定要记得哦，编辑的是文字十八岁到白街 FM。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也怪我们，其实应该多设置几个关键词。陈，尔东陈，说白杰是跟蔡少芬拍的合影吗？ 嗯， 蔡少芬， 这应该对我、 算是一个 褒 奖。对对对对对对，这是如果要我发这条微信上，白洁是跟蔡明一起拍的合影，是蔡国庆和蔡少芬拍的合影吗？啊。主播私房歌继续，我要来推荐的这首歌。应该是带着一些我的青春印记的，因为我知道在这首歌刚刚出来的时候，那一年啊、是2003年的时候，那年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们战胜了 SARS， 然后包括呢有张国荣，在那一年的这位叫做王爵的年轻人顶着一些小光环吧，因为他的妈妈其实也是一个歌唱家啊，然后他自己呢也是回避了自己可能会一路经商或从商的这样一条人生必定之路，选择了音乐，然后呢发行了一张专辑，尽管在这个之后你好像就很少听到他或者是在看到他了，所以为数不多的专辑当中留下了那么一两首我们可以到现在记忆的歌。我是记得那个时候虽然用的电脑还是那种老旧的那种处理系统，但是呢有的时候会放一些自己喜欢的歌在电脑里面，然后把音箱打开一遍又一遍的循环播放，其中就有着这一首，还是在一首歌的时间里面充分展现了他的才华。这首歌送给即将来到的周末，主播私房歌白洁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来自王爵，叫明天，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 看吧看心动 道这首歌的感觉是，就是当你再次听到的时候，就特别像，好像你有一件很久不穿的衣服，然后你偶尔然后把它从衣柜里翻出来，突然发现口袋里面还有一些钱。 对。 然后就是那种惊喜的感觉，就明天来自于王爵，这样的惊喜的感觉还出现了一条微信叫笑肌清风，他老白真的是你啊，好惊喜啊！自从你的早间节目啊，就从早间变成上午十点之后，就很少再听过九七四。刚才无聊，突然打开之后。听到什么无聊你才听我们吗？啊，你怎么能这样？ 他可能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已经告别广播了。 对，然后就再一次听到了，就是我也突然惊有一种惊喜的感觉。 是，这歌曲就是很神奇，就会把你拉到一个你自己很熟悉又似曾相识的独家记忆当中。 对，就好像是你也是有一件东西很久都没有见到，突然出现的那种惊喜的状态，又或者是你骑着自行车，然后在街上看到了一个你的老同学，哎。这不那谁叫什么来着？那谁？ 咱们也想不起来他的名字 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 The song goes,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baby. 一首歌让我们找到了一些共同的记忆，这是作为 DJ 最大的成就感。包比说正在停车准备回家的时候听到了明天，说孤独的周末夜晚快哭了，别哭，赶紧餐巾纸，我给你飞几张餐巾纸过去，我说感觉要跟飞饼似的啊。然后谢谢你们，然后最后的歌曲呢叫做 Highway Don't Care 啊， 是来自其中我们可以听到非常熟悉 Taylor Swift 的声音， 还有 Kiss Urban。这首歌送给所有归家路上的朋友们，并祝有个美好的周末的夜晚吧。 Happy weekend！不管这个周末是你是一个人，还是和自己的家人、爱人、朋友，都要开心快乐哟。 对，这歌听不完有点遗憾，自己去找着听吧。我是白杰， 我是艾珂， 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末快乐，拜拜。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新房二手房更全小区覆盖，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严寒渐去，万物充满了生机，春天来了，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我们继续启航前行。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漂泊在外奋斗不息，但不要忘记家人的惦念。 八达岭奥莱感恩常在，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这里不仅有国际级的购物体验，还是您和家人京郊度假的好去处。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世界茶饮， 400-678-6888， 400-678-6888， 开启我们的事业，世界茶饮。 投资需谨慎， 每月106元，宽带手机电视全家用，百兆公宽带，10GB 大流量，装机满赔，网速满赔，还送100元购物券。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